只是点最伤心，失去温度的手心，失去握紧的力气，断了爱的神经，失去反应，忘了你，感情过了又消气，不争辩了不哭泣，带不走的心里沉重的回忆，赶不走无边的寂寞，纽约雪地只剩下我，有什么比雪还冷漠，你就在上个世纪末，谁也狠心的丢下我，不起这怪天气的错，别抱歉也别埋怨，沉浸快乐的失眠，丢了爱情的橱窗里多美丽，不在意何必可惜，费尽力气，多余的原谅只是点最伤心，失去温度的手心，失去握紧的力气，断了爱的神经，失去反应，忘了你，感情过了又消气，不争辩了不哭泣，带不走的心里沉重的回忆，带不走的心里沉重的回忆。